怜呐、直着忙啊，手脚都发凉啊。

我这手不巧，又是我貌丑无才，我这身段不苗条。今日你到花园，我们见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。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秋草，你看看这藤萝盘架，再看看柳梢腰，你看看兰花如纸，芙蓉如面，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又俏。 丫头，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。 我说月娥，你舅父派人送来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。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 果然。 没错。 姐姐说的有理， 少爷白堂。

人走脸难起头，满腔怨愤全抛掉，

你为啥偏偏个叫伊今朝进府？要是把人家看见时，搿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啊！哎呀，是阿七哦！哎呦，好过好过，祝姑娘生日呀，想侬来，爷爷想侬来，今朝家总算给我想到的。受冻呀，受冻呀！ 姑娘在上，哪有小子的主？ 哎呦，路远迢迢的来，哪有不受子的？受冻，受冻，受冻，受冻！ 受刑！姑娘，小的只为自言，惊梦无名的刀香。 哎呦，真你这样，这姑娘可是晓得个，那娘啊想的真周到。今朝是那顾家的五十大寿，叫侬这女子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是把那顾家把寿来的呀啊！那娘子要面子的，送来的寿礼嘛，一定是体体面面来，光光彩彩。让姑娘叫二队司机出来送寿礼去啊！ 小子不知今日顾地寿辰，礼拜寿礼，还请姑娘见谅。 哦，好的好的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只请姑娘来，这姑娘哪会计较侬个寿礼呢？走动走动啊！哎呀，穷困头山里道理都没了啦。这女子呀，侬只在出门嘛，比不得谁家。弄个身上嘛，也该当扮当扮。 姑娘，你真是默默字默点的痴情哦。 好好的 姑娘， 在那秋色高晚风，得到下呀去好门。 父亲姑娘们为啥要放弃啊，农药多少嘞？ 姑娘不懂，把你三发了。 再发了 不能看看人子用奋斗的，一看看就是三八两。这女子呀，侬搞家考根要将三八两的话咋个用的？ 一八两到奴婢，一八两做家粮，一八两真本啊，银章藏金啊， 要过要过，银子还没嫁到，算用上他的叮叮当当的。怪不得我放假刚读的一位人家，被打得刚垮了。嗯，大哥大哥。这女子呀，自家人们跟爹们总会好商量的啊。 姑爹姑娘， 再不来银子，不晓得够不够哦。 足足有余。 好可好可。哎呀，阿青啊，刚才那亲眷归亲眷，银子嘛归银子，侬今朝个假期打算几时都来跟我玩？ 但等小生功名成就，立即奔你奉还。 那，侬一共两个，又共大礼去了呢？哦。父亲过去家的同地还要上礼的啊， 小子失言了。 好哥好哥，能够做主管嘛都来帮我玩，这要是没做管呢，那可是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，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像三十岁之男人一路的容易嘞。 姑娘要是给我自己自清恰比马路沿，太我怕牛早晨起就一盆多饺子啊，你这代一代风涌起，平地不要上啊青天， 一次细雨姑姑们， 当一道的功名臣子名啊你的， 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，姑娘虽与非为一，只托我们将军功名换啊比心，姑娘啊。出人漂泊小红心，困在孤崖里梦真，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是无方人无方去，无宁子与孤娃宁能说，侬莫比孤宁别自生，你本子们礼部公子在江南，无奈虽富贱之名啊，恰为我是今落在文堂子，风扫地来为月拉当灯，姑娘啊世上历尽千年苦，曾见那雨万年贫，就像我是今落难本当时，困死于金儿大妈趁黄啊生。 哎呦，我可是宝贝哟！啊，你咋能不金儿大妈趁黄啊生？ 姑娘是那伯牙梦里呀高兴，真的是那世上最无千年富，那人间恰遇万年贫，岂可那 如今都少个数字，聊到一时就分了半生。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色，我一想法一动啊翻腾。一眼看清何为错，劝阿亲哪能上进观考之类法门。 样，侬要上京去求取功名吗？做姑娘的哪会不人情之理呢？喏，上一道不动起烈子乖哟啊，我不答应罪呀、啊，答应。这儿倘遇犯分的，我呀尊光明。走动啊！哎，今朝不假是不过门对了。哎呀，要是我今朝一看答应家费300两，给银子头头寄到永光寨，明早么要来加600两，后日么要来加1000两。娘子嫁了去吗？我陈家这个人家也要被扒光的。张爷倒是挑这叠金买呀，总是点不满个，不假。那么我总不能够让伊空烧水家回去呀，多少总要不安逸个，也免得人家告我做姑娘的不近人情。哎，嗯， 红翠花， 哎，老师你叫不长了啦？ 哎呀，我个侄女子呀，侬早来三年养好，迟来三年养好，今朝家门真是不巧了。 姑娘，早来三人真急， 那。侬早来三年没，这个大伯二里个老师他可是大伯子的个老和尚，伊拉来化缘。哦哟，老夫人哎，侬发发慈悲，缘分开开，晓得那姑娘是六人好死的，干么个东西一直别自家吃了多，加上300两。要是侬早来三年没，这个300两对我不想的呀，也好家不能费呀。 迟来三天。 是嘞，三年嘞，那姑娘就要走过噻。姑娘放出几个私房铜钿嘞，要落个水晶来噻。那么也好嫁不侬，今朝家的真是吃素旁的肉头，不巧也是不巧呀。 这次吊人高士 林，哎呦，我个小宝贝哟！哎呦，侬不用千里而来吗？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空烧水个回去个呀！我就是冰冰当当的，也要穿不侬个。哦哟，三花， 哎， 不动手呀！ 那栋立起三米高， 真是呀！那一切铜钿嘛，不能当文钞，一堆米嘛，侬背准去，让你自家烧烧吃吃。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，做姑娘实在没办法了，给弟弟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。 姑娘，小子就是有鬼，请姑娘受委。 那个我，哦，侬不要啊？哎呦，我个这宝贝呀，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这啊，可是侬自家不要，谁讲起来不要讲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？红云三花，那衣服要么拿躲进去，把米花围几个，冬天把那门外盖好，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，相信。 当个爷们就去 的那位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。醉卧藏于半身身，昆龙也能上天啊地。心少欲得天不能，绝壁谷的老大人。想当初罗南没文不生机，穷途落魄成困境。因与母祖母爱在这边，他与来在一直要进婚堂啊地。 弄个媳妇吧，弄到了是红根贼。 不错，那顾家中间是穷的，根本也是财是萝卜呀啊！那顾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贝满腹文贼，头像西瓜也是用我，可是做姑娘的老早是个困这个呀。弄啊，我也不能困成大贼，侬是孤独寄凶来一窍不通了。那侬跟他对呢，也不叫动锅对吗，也不叫老不对，侬是想着改来对了。你过来动我头像改来翻身完呢，十月六七侬还难免操烦。侬还想做过了，你把这么紧的事事去上去啊，头上早给你做发明。你啥子拼得断真心得好啊啊啊，身为名闻八方呀，你啥子那少年愚昧的大志啊，多是为吃光路吃什么啊生。若是金地走我难翻身，千岁困龙怎能与母老爷若难死于高官走，能放弃吗，只好用日文吧。姑娘啊，你来我公来过一句，姑娘你怎么死的要留在那里啊。哎呀，告我对他我们难遭遇，这分明来了小我膝下无子了，非无靠呀。好哟，气他贼能跟我出生能听懂啊，我不说不说呀，半个年纪照顾来的，我们自个要找到地在那个我出生啊。我靠侬的根本对比天与笑，怎能对待无大脑，我靠侬的祖籍地来与地高，怎能生存到道，我靠侬的路子在光喜与笑，高许真相不敢姑娘点重了。从个未来与头来弄得名利早知的，我穷举跟了家一阵，姑娘阴暗虚宽正，我今朝今世难翻身。弄放轻松与高官走，自比什么龙堂好处都转正。弄放轻松与高官走，烧嘴冰上我吃冻啊生。弄放轻松与高官走，论王屋谁成兵，侬放轻松与高官做梦，王贵吃过比那吉利。侬放轻松与高官哥，自费是我们月了东山再牺牲。啊，朝中文武四庄见我们王贵出生到家人，东去王宝四下庄，一心要命的方便放阿七。老实呗，你哪里去啊？ 回家。 不去接那姑爹呗， 小人衣衫褴褛，曲颈固定，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，因此不介意吧？ 有志气，有志气，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？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 我困在那两个文章，总不能让那未婚的家乡结婚的亲娘嘛，可大约给林三阿瑞林只能躲得去。 多谢姑娘，小子即使言门就去，也不再向你政府要官分银子。当真一言一成，司马难追，从今与我与官再到襄阳来，无官不进政府啊门。从今与你是无官襄阳来，我莫怪姑娘被驴骑，西 写着金门三写家，儿家金门东家家。姑娘，小的这又要是有了功名，你能与功名啊？能听懂呀？你咋能头戴乌纱，身穿王袍，腰间玉带，不登高士，摇摇把把把把摇摇代替金光彩王身，侬命如黑道上五阿门。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花亲。姑娘之言这一刻不要后悔啊，刚刚于是姑娘正为后悔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 我错了呀，气得我头昏脑胀的。 王三快，快点趁机就摘下来妹妹呀， 中气胸脉吧。 哎呀，穷鬼个包公三啦，朋友啊，都快追上去，叫你朋友喝一个出去，喝一个出去了嘛。 是 不原谅， 快拿点心去。 是。 贼来用刀，早就吃饱了。 母亲啊，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！ 表弟呀，你能得出六一儿？ 闻道出嫂进门洞，家里有母四女呀、啊、在，母亲是孤独在家独着见，小弟是恩母上次难避归，今日四弟十里去，他年留进来亲啊向故地问好，用小弟告诉你。 表弟立志要为玉帝不敢强了。彩萍，快去见宁府三宝与方大爷做伴。 是，且慢。小弟早有私怨在先，是我不知人夫分。 二姑娘是我家女儿，这如此好意，是我 不见他日子不如官分明，好日子把家归。 Thank you. 你平安走上太平村，一路上风起浪高雪过度，月黑三更几夜影，旅途老灯莫贪财，上元高一路要累。 人，舅嫂她在家可好啊？ 母亲在家可不上去。 安康最好。哎呀，记得当年别离之时，你尚在幼年时节，至今已长大成人，来到襄阳，难得呀，难得。一笔匆匆难与呀年，我上将去送也在年，只为那年年兵来关古董，竹竿云上路万千，夜红影多难传心，心系也在大之间。我来来来，跨在谷底回家去，雨夜的疾风把酒言， 只为离家思亲亲，谁知走开都不离，毕竟谷底才是最，四目小人离不起。 哎，燕子，你不远千里而来到了襄阳，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？哎，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？ 故地并非小人没有故地，可是姑娘， 哎，姑娘总有不到之处，快在故地问上，给我委屈吧。 故地， 哎，这里不是江娃之处，这是今日乃是你故地，不是大人，你得跟谁们为故去办事啊？ 今日是你故地，不是大舅，你归为夫去一趟办事啊？此次故地请上台，小人做主。 哎，起来起来！哎呀呀呀呀！这里又不是谁的，哎，怎么可以在此做主啊？放本在吗？ 是不？让我委屈怎奈宗明？ 为什么？ 这得是蒙姑娘凶将。是我放肆失了一句，与君再到襄阳，我君不谨慎。 哎，燕子，只有你姑爹做主，由不得你姑娘。来，快点我委屈吧。 是姑爹，并非小事不责，皆不容命。所谓三军哭的杀也，匹夫不哭的即死也。 好一个匹夫不可得己之也，可恨伯爷太荒唐，乃花爷的鲁莽强，啊，燕子，你是且听故地去家当啊，想故地当初流落无奈地，下代门外苦难啊当，啥不是你祖母离俺的，我也有精神好风光，至今是放假只有你担钉子，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，两家岂能分白吃，姑弟当你亲孙啊娘，你姑娘不到之夜休心他，也是安心的襄阳，我把土马借酒上 宋子两家又靠旁、啊啊啊啊啊啊啊起莲子不若情，不见我的情意长。常言道，恭敬不如先聪明。只怕只有起风浪，故地呀，深情留意心机下，小人不愿见故啊。 现在你 还请故地深情。 恨他真要走，强来无言。只是他手手空空，是何关乎？待我送他路费靠本，放本。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，多去望京，与我送燕人回京。 去马，放本，不许送的。姑娘，小人既能来，就能去。是我不修身不分文。 哎呀呀，燕子，这就不得了！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来呀？ 是啊，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？还请姑弟见谅，免得被姑娘笑我身中之短啊！ 燕子。你此去何时再来？ 若问再来期，今晚把命去。 哎，方文 老爷， 听他之言，定然不会再来襄阳。这方正两家，岂不是如此断绝亲谊？ 是啊，这方正两家。 方家只有这一条狗粮，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。 你放心，我是有道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《珍珠塔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。先请听评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见皇姑》。

盘中七两全半节目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小心出领略，路迢迢涉水登山，那观景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题

为子女倾城，众三军何愁何恨，何情作对可愧，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 Yeah.